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很多人可能准备回家过年了。我干嘛那么高兴？因为在我旁边的人他可能有影响我。欢迎一个气色很好、身体强壮、脸色红润的阿宝。Hello， 你好。 Hello， 光夏。Hello， 大家好。 阿宝多次来声音纺织机，中间有停了一段时间。是因为那时候你说你到菲律宾去当老师，当大学教书。 对。 然后你真的在菲律宾的一个小岛上有一个算是小房子嘛，你就住在那儿了。 对，到现在已经3年了耶，就是好感觉过得好快哦。那因为菲律宾跟台湾很近，其实我还蛮常来来回回的啦，所以感觉好像没有离开很久这样。 然后我想象中你的生活就是阳光、沙滩、椰子树，因为你还喜欢冲浪，所以你也常在那边的海边流连，是这样子。 对，那因为去年开始就觉得要给家里一个交代，所以就那个岛上有2个大学，我就找了一个工作，就去年开始就开始在那里教课，教艺术鉴赏，教他们观光系跟气管系2个系的通识课。那也听到了很多学生的故事啊，因为艺术鉴赏就分享很多生命故事，那也听了很多学生很精彩的故事这样。 所以在菲律宾教学生有没有什么学生都是从世界各地来，是就是在菲律宾当地的？ 是当地的，特别是在那个岛上的，因为我在明达纳尔地区，它其实算是一个偏乡的一个就没有那么多资源了，没有钱，然后学校也设备比较简陋。那但是学生都是，当地人，都很怎么讲？相对来说很真诚，然后他们也都很珍惜可以学来学校上课的那个机会，就感觉跟台湾学生最大的差别，我都跟人家讲说，大概就是眼神吧，就是他们那个眼睛里头有那个很强的求知欲，那我觉得那个互动是很动人的， 我们今天讲朋友是阿宝江谢宝老师，然后他今天带来好精彩的选曲，我们马上回来哦。其实大概好几个月前就有阿宝宝再来节目，因为每次来好像都是很受到关注的，也有那种可能不知道你是谁，可是听了节目就希望你可以再来。所以因为我不知道你每次的选手给你的想象力跟你的生活经验都给听众很多不同的启发，所以那时候邀阿宝来的时候你说 OK， 然后我们就约了大概这个时间，然后靠近的时候你突然告诉我说你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快点说吧。 对，就是我就是选了很多歌嘛，然后就你弄得我好紧张哦。 对啊， 这样子， 因为你自己超嗨的，因为阿宝在跟我说他要放什么歌的时候，他就自己突然传讯传得非常非常开心。 好，就是对，我谈了一个恋爱这样，然后这个恋爱就是很打中我这样，所以我就选了情歌，想要很多情歌想要放给跟分享给大家这样。那第一首选的这个歌呢，其实是最早是在菲律宾的一个餐厅听到的，然后这个歌其实很有意思，它其实就是怎么讲呢，有一点 就是讲的快一点，就是有一点老土啦。那因为它是一个1961年的歌，Cliff Richard， 我不知道， 有好像听过。 对，然后他的另外一个乐团叫 The Shadows， 然后他们在2000年之后有一个重新混音的版本。那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歌是在讲，就是这个一个男生他恋爱了，然后整天都在做白日梦，然后他的梦中情人是他日以继夜想到的那个梦的一个主题。那这个歌的名字就叫做 Theme for a Dream。 讲完了，好好贵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Cliff Richard Theme for a Dream。 You are my theme for a dream. Yes, you are a rare and lovely theme. You're a theme for a dream. The dreams I dream day and night, that your arms are holding me so tight. You're a theme for a dream. When I dream I kiss youMusic filled with starlight. Every time I touch you, each and every time a chime rings out, I love you, only you forevermore. Cause you're my theme for a dream. Yes, you are a rare and lovely theme. You're my theme for a dream. So angel, please say that you love me tooMy dreams come true. You're my theme for a dream. When I dream, I kiss you. Kiss you. Music fills with starlight.Every time I touch you, when I touch you, each and every time a chime rings out, I love you, only you forevermore. Cause you're my theme for a dream. Yes, you are a rare and lovely theme. You're my theme for a dream. So angel, please say that you love me too, and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Please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这首是 Cliff Richard 的 Theme for a Dream， 就是他的梦里其实只有一个主题，就是那个他心爱的女孩。阿宝干嘛？ 对，就说到你知道我今年已经40岁了，你知道吗？ 你四十了？ 对啊， 你不是22岁吗？好，因为认识他真的好久以前。嗯， 对。然后就你知道，就谈了一个恋爱，就觉得自己就是有13岁这样。那你有没有这样恋爱了吗？ 嗯， 你上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 你是在问听众吧？ 我当然是在问你。 下一题。 那就说很有一点亡命之徒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到了这个年纪陷入热恋。我们岔开来讲，已经今年认识20年了。 有吗？ 有。 天哪， 没有想到已经这么久了吧。 我以为只有18年，好像还是蛮久。所以我印象中阿宝一直是个小孩刚脱离青少年期的，没想到他 现在又回到青春期了。对， 对啊，是，对啊，是，嗯，好，对啊。然后你可以讲一些细节或者一些的感受。 我什么都讲不清楚，这样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这样。 嗯， 那可是总觉得就是说在准备这个歌单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现在听音乐还有人在乎就是说这个歌在唱些什么吗？ 嗯， 有的人好像会，对不对？有的人好像不会。 嗯， 那回到那个比方说歌词啊，或者是说这个歌他想传达的意义的时候，你其实会觉得有一种啊，原来我的爱情没有那么特别啊。 嗯， 就是他进入了一种好像社会剧的那种，就是一种集体的那种的时候啊，觉得这歌怎么那么贴切啊的时候， 嗯， 你又会觉得说啊，天哪，我没有那么独特，这样。我不知道，他其实有一种 很复杂的感觉，特别是当你觉得说哦，这歌好写到我这样，你就觉得啊，我的没什么特别这样。 可是 那感受很特别啊，那感受你会觉得好像说不清楚这样。 可是我觉得很奇特的是，因为你好，如果你现在阶段哈，你不可能只有谈过这次恋爱，你可能之前有我不知道18到25次的经验的话，为什么这次感觉这么的 18到25次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大大小小或者是你知道一些那你觉得为什么是有这么强烈特别的不同的感觉？ 我真的不知道我才想弄懂这件事。就是说你会觉得好像不是你预料之中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啊，你已经生活很稳定啊，然后各方面你也觉得自己够成熟，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就好像开一个玩笑这样，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跟你想的你能够预知的都不一样。就很失控啊，然后 哇， 想法也觉得就是怎么那么幼稚啊，自己会笑，我觉得你居然轻笑了两次。对，那我有一首歌，那其实就是Cooley 的 Better， 那其实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乐手，然后这首歌是他2018年的单曲里头讲的一首是歌名叫做 Better， 是在说就是他跟也是一个焦急着想要见到情人的那种煎熬的心理的状态这样。那可是他的因为他的节奏很快，然后又很鲜明，感觉起来不太像，可是他写的其实是那个很焦急的心情这样。 好，我们来听听看。 Shine in the night like a diamond you are. I'm good on the side, it's alright. Just hold me in the dark. No one's gotta know what we do. Hit me up when you fall. Cause I live down the street.When you need and it's yours, all I is, and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Come on, but we don't gotta hide. This is what you like out of me.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Say we're just friends, but I swear when nobody's around, I'll keep my hand around your neck. We can act, are you feeling it now? Cause I am, I'm not so hotter than that. I swear to God, for my feet lift the ground. Oh yeah.This is all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in my ears.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I'm not. But we don't gotta hide. This is what you like out of me. Nothing feels better. Let's fight, let's fightTake you back when you're sad, sad, like that, like that. Oh no, left, right, left, right. Take you back when you're sad, sad, like.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Nothing feels better. 首歌叫 Better， 然后同样是，对不起，因为我在那个节目预告上，我先就说这是阿宝眼中的粉红色泡泡选曲。 哦， 我是这样写，因为但是你很难讲，因为你仔细听一下所有的歌，几乎每一首都是跟 love 有关的，不然就是得到爱或者是失去爱。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发现自己好像也没这么特别，可是为什么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又都不同了？ 对，而且爱这件事情是说不清楚的，真的。比方说，你尝试想要用语言表达一个事情，对不对？ 嗯。 然后，它其实是因为一个爱的情绪，然后你把它表达出来。那因为那个爱的情绪其实是帮你的语言，或者是到帮你的文字有一个翻译，那你听在另外一个人的耳朵里头，他的翻译可能跟你本来的意思很不一样，对不对？ 嗯。 然后再加上，可能爱这个有这么多，你知道，就是这么多文学啊、情歌啊、戏剧啊等等，有这么多的包覆它的这个意义，那你就觉得讲不清楚这个事情，你会甚至觉得好像不要用这个字会好一点， 嗯， 才能更讲清楚你的感受。可是文字又有什么用呢？就是在这个里面， 嗯嗯。 那下一首歌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就是也是他是一个英国的歌手， 嗯。 George Ezra， 他是一个也是相对来蛮年轻的歌手，可是他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声音。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old My Girl， 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的一首歌，这样我们来听听看。 嗯，那你要先讲一下歌的内容大概是。 歌的内容呢，也就是有一个男孩子非常焦急的等着要见他的情人，然后那个心里面的煎熬跟焦虑， 嗯， 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点耳熟？ 对啊，跟上一首歌什么？好，我们来听一看。哦 ，George Ezra 是很年轻，然后很有才华的歌手，《Hold My Girl》。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Come around and tell me the truth, that everything that you're going through, my girl, you've got nothing to lose. Cold nights and the Sunday mornings on your way and out of the grave. I've got time, I've got love, got confidence, you rise above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Crowded town, silent bed. Pick a place to rest your head.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us, working hard and saving it up.We'll go and see the man on the moon. My girl, we've got nothing to lose. Cold nights and the Sunday mornings on your way and out of the grave. I've got time, I've got love, got confidence, rise above.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Crowded town, silent bed. Pick a place to rest your head.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My girl, my girl.It takes one hot second to turn it around. It takes one hot second to turn it around. I've got time, I've got love, got confidence, you rise above.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crowded town, silent bed. Pick a place to rest your head and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I've got time, I've got love, got confidence, you rise above.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Crowded town, silent bed. Pick a place to rest your head and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Give me a minute to hold my girl. 这首歌是 Hold My Girl， George Ezra 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你说他是英国人？ 对。 嗯，所以其实就是这种感情，就是虽然是很常见，但是听他唱起来热血澎湃，然后爱是神秘难解，明朗爽朗又忧郁的东西。 嗯。 那我要说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不让我问，因为阿宝刚刚说我叫我不要再问问题。 求求你，可不可以放过我？ 主持人不问题啊，晓得？好讨厌了。我今天请好朋友是阿宝，常常来，也没有很长了，一年有不来个一次啊？ 有。 好，有时候是去阿根廷回来，有时候是去菲律宾回来，多数时候待菲律宾。但是他最近有一些旅行一些体会。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之后再回来听阿宝放的粉红泡泡选曲，跟他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下他最近在做些什么事情。If you like pina coladas getting caught in the rain, if you're not into yoga, if you have half a brainIf you like making love at midnight in the dunes of the cave, then I'm the love that you look for. Write to me and escape. Didn't think about my lady. I know it sounds kind of mean, but me and my old lady have fallen into the same old old routine. So I wrote to the paper, took out a personal ad, and though I'm nobody's poet, I thought it wasn't half bad. Yes, I like pina.欢迎回到 A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阿宝。阿宝一直觉得他今年是已经四十还是快四十？ 今年要四十啦，就是快，在下个礼拜我就四十岁了呢。 天啊！对，因为我觉得你是水瓶座，对不对？ 对。 所以真的让我们四十岁啊，好还在感叹中。有人认识他是二十岁，天啊，那我到底多老？天啊、好啊、但是。阿宝觉得四岁的男人应该是成熟的，他说他最近却经历了一段感情的一个冲浪，觉得为什么自己变成像青少年一样。你会很不解吗？你会觉得为什么你真的之前觉得你之前有成熟过吗？ 真的没有啊，真的就是一个矛盾。 嗯， 而且它是一个极大的矛盾。 嗯， 也许可以用我接下来要放这个解释一下这个怎么讲这种情愫啊。 嗯 嗯，这是一首葡萄牙的那个歌手 Salvador Sobra， 然后这个歌的名字呢叫做 I Might Just Stay Away。 嗯， 翻成中文我自己的翻译是我可能不会爱你。 哎、 那为什么这样反？为什么这个歌在讲什么呢？就是说他爱上了一个人，可是因为他太爱他了，然后 爱的那个感受呢，就相让他相信，就说他是他此生的挚爱。可是因为这个挚爱的让这个人变得很脆弱，那个脆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我觉得这个在葡萄牙的语系的文化里头有一个字，就是我去巴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有一个字叫做 saudade。 saudade 这个字的意思呢，没有很适切的英文或者中文的翻译，可是他在讲的那种情感就是一个悲喜参半的这种都悲喜之间都达到极致的，然后你在那个当中受煎熬却又感受到一种狂喜的那个心理状态。有的人会说好像你很想念家乡，很思念家乡，然后要回家之前的那种复杂心态啊，他们会用这个烧打机来形容这个事。那里头的歌词有翻译一小段，他是这样唱，他说因为你的声音和那些可能的意外情节，因为你的眼神我可能不会爱你，当我年华老去我会庆幸自己够坚强，没有坠落在你的亲吻，你的眼眸没有坠落在我此生的挚爱之中。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Due to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and all the accidental things that can happen, I might just stay away before I find what my heart is after. Due to the look in your eyes and all the accidental things they can see, I might just stay away before they even look at me. 'Cause someday when I'd be so glad that I was strong and didn't fall for those lips, fall for those eyes, fall for the love of my life. Due to the look in your eyes and all the accidental things they can see, I might just stay away before they even look at me. Cause someday when I grow old, I'd be so glad that I was strong and didn't fall for those lips, fall for those eyes, fall for the love of my life. 真的好好听，I might just stay away。你说他名字怎么念？这个 啊、，Salvador Sobral。 嗯嗯嗯，好，我们今天这些歌曲其实一件一件把我们带入阿宝想象的情境当中，然后其实不是想象，是真实发生的情境。不过在这头时，我们还是可以稍微聊一下，说你最近的。这些旅行就是比如常会看到你在我以为你都是在菲律宾，其实你还是到处去旅行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菲律宾它反正一个学期有四个学期，然后就有很多假，然后呢我也就是兼课的老师嘛，我的时间其实还蛮弹性的，也很自由，所以我最近也旅行了一些地方，我去斯里兰卡冲浪，我还去了泰国学泰拳、嗯、我现在是拳击小子 好厉害， 对，还去了日本、 嗯、因为我记得你是学戏剧出身的，所以对于从戏剧出发，对于身体肢体的各种训练，你好像有一阵子对于马戏团 也很有研究，然后 对，是就是我的老师陈星河，他是前太阳马戏团的成员，然后他回来台湾之后，其实这几年跟他的 partner 伦伦他们一直都在做把国外的有名的那些马戏的表演者，都是世界级的，带到台湾来。我们其实去年跟前年都在高雄办了马戏节，那今年八月的时候我会去英国，因为今年的欧洲杂耍大会每年在欧洲不同国家举行，今年八月刚好在英国，那他们会去也问我要不要去，刚好在英国，然后我就想去跟他们去玩，所以今年八月的时候应该会再去欧洲一趟。 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从戏剧出发，你的对于肢体啊这些，就像包括你说冲浪重新感觉自己的身体，然后跟你去学泰拳这种的，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地方，还是说这身体训练只是 就是其实冲浪跟拳击有一个共通性， 嗯， 就是没做这件事情的人会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比方说我家人常常就说这么危险为什么要去冲浪还出国去，那我身上都是疤，这种冲浪之后摔的，然后还有好几次，比方说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水里遇到一条海蛇，就在我的腿，是那种黑白相间的， 哇！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就是很危险这样，然后我又是就是你知道中年转进来就是，然后拳击也是，就是就是我是以比赛目标然后去打，这样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旁边的人不懂，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一个共通性就是只有你自己亲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投入并且全心全意的去追求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做到的那个事情，它其实有一个 vision， 就是你有一个画面，那个画面你 就说很俗烂的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你的梦。 嗯， 可是具体或更世切的一点来讲，是你看到你自己可以变成的样子。 嗯， 那个样子是你说不太清楚的，没办法跟人家交代说这个是什么，就是这不是，其实不是什么值得跟人家交代的事情。可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你想要做到的那个热切期待的，你盼望的那个自己的样子，那个是值得花你的时间、精力、你的热情投注，去变成你要的样子。我觉得是这个共同点。对， 哇，当然很棒哎。的确是，的确是如你所说的，就是你在，我对在各种不同的阶段的学习，可能是跟自己的身体共处，或测试自己身体那个探索的那个界限在哪里， 是 都是永远值得去认识的。嗯，在这个旅行，你说你才刚从斯里兰卡，然后泰国回来。然后接下来你又要去斯里兰卡。 对，我下个礼拜又要去斯里兰卡了，因为我觉得斯里兰卡人就是僧伽罗人实在太迷人了。 嗯， 而且他们才刚刚经历，就十年前印度洋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南亚海啸嘛，在2004年的时候。 嗯， 我在的那个小渔村呢是西南部的海岸，大概是数一数二严重的受到那个海啸袭击。我所在的那个小渔村，光是那个渔村就死了2000个人。 哇，嗯。 可是经过了大概14年、15年过去，然后那里的人因为现在观光，然后因为冲浪客慢慢来，那其实那些经历都很鲜活的，还存在他们的回忆当中。举个例子来说，我的司机，是个壮汉，白天晚上是保镖，白天是坐那个 tuk tuk 就是嘟嘟车的司机。我就曾经问他，就有一次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关于海啸的故事。他是一个其实蛮健谈的人，可是就在我问他这个事情之后，他停顿了，然后过了2秒，就是之后突然用一个快要哭出来的那种呛到的声音就说 no， 那讲说不要，我真的没有办法讲这样。然后那个我看到他的背影，那个壮汉也有这种一秒就要哭出来的，我真的就没有再继续问了。 嗯， 那可是在那个就是贴近他的生活，他比方后来带我去看了他的女儿，然后还有他住的地方，因为海啸灭村了之后，有一个联合国的案子重新建了几栋房子，他们住在那里，看到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生活的秩序，然后教他们的下一代，然后还有谈他们对于这个现况还有他们对于未来的期许是什么。我其实觉得有很多可以有很多感触吧，应该这样讲。 了解了解。对啊，那我们就是希望你可以在旅行中再带回更多的我不知道想法给我们。因为小兔啊有一种恐惧。 我其实就是去玩的啦。 好啦，对啊，可是每次都很精彩啊，因为去的地方不见得是大家平常都有机会可以到达的，而且选择的这些地点等等。我们要听下一首呢，还是我们来要不要来先来听下一首歌？ 好，我们下一首歌是Frozen， 它是 Sabrina Claudio， 那是一个巴西裔的美国人，我们来听听看。 If we could live in this moment and just hold it, keep my head on your chest.I'll never leave this bed. The flowers will be blooming, the leaves will be turning, and snow will be falling. While we're making love in the sun will be shining. The flowers still are blooming, the leaves will turn again, but time will be frozen.For us, 挺也算，就像我跟阿宝说，可能年份不太一样，从最开始的 Cliff Richard 是60年代的，一直到就是很当代流行的东西，所以你自己平常听音乐是很算是可以横跨各种不同领域的吗？ 对，我记得你好像说过我就是听很多从这样其实我今天的感情观你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听你的歌， 小的时候 深深震撼了我，觉得哇，那情感好像我 才怪。好，内在可能一样，可是手段方法也一样。哦，糟糕，带坏儿童。没有，但是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但是我觉得显然很不同，因为就是阿宝的经历或者个人的特质，我觉得每个人面对爱情这件事情的时候反应其实都很不一样，而且那个发展也会就像是不同粒子碰撞，那个只要斜角有一点点不同，那个飞射出去的方向就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你今天带来你的，人家说什么 vulnerable 的那一面，因为我必须说大概前几次吧，阿宝来的时候都一副大学教授的样子，我真的很不习惯，就觉得哇，他长大了，然后有很精辟想法，当然现在还是，但是好像就是没有那种小时候那种傻里傻气那种感觉，现在又出现了。 谢谢你，你真的是看着我长大了。 那因为你说你要放一些粉红色泡泡的歌，然后你也叫我要选，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不是你这段爱情支持不了 你选不到十二首，你就选十一首。 对，我就问了说，姐，你能不能放你的情歌给我听？然后你一直很抗拒。我终于看到你在简讯里这么慌乱的说没有，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那个破折号这样。可是你接下来要放的是情歌，对不对？ 没有办法，因为节目长度需要填补时间，所以我硬找。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就是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就是那个《Lake House》，就是基努·里维跟山卓·布拉格他们演的。然后他们两个好像就是有一个时空差异吧，好像中间通信时间差了两年、一年，怎么有这种故事？但是整个很合理。然后他们第一次终于在同一时空出现的时候，放竟然是就有 Paul McCartney 的老歌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I'm very sure This never happened to me before I met you and now I'm sure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Now I see This is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I met you and now I see This is the way it should be This is the way it should be For lovers They shouldn't goIt's not so good when you're on your own So come to me Now we can be what we wanna be I love you and now I see This is the way it should beShouldn't go it alone It's not so good when you're wrong 这是 Paul McCartney 的文法要对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要把我的英文老师会修理我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再来听听阿宝的歌跟他的故事 I met you and now I'm sureNever happened before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This never happened 欢迎回到 A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这是农历年前的最后一集节目，然后下礼拜我们因为都是爱乐的春节特别节目，所以我们声音纺织机会暂停一次，再见面就是很久很久以后不过我们来年节目依旧已经热情的为各位都安排好了，在今年最后的一次 live 里面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朋友是阿宝。阿宝就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本名就是谢老板的江蟹宝。这很难忘记的一个名字。然后我们认识他很久，每次带来的音乐跟他的旅行或者今天带来比较多是生活的体验。你在菲律宾住，然后有在那边教学，但是你说你今年会多花一点时间在台湾。 跟我的工作有关，因从去年开始就 跟英国的一个英国人创办的，就是Alain de Botton， 艾伦迪波顿。 你这是哪一国发音？ 他其实是一个瑞士人， 哦， 可是他后来就规划变成英国人。 哦， 然后所以他会很多，他会法文、英文也非常好，然后还德文也讲得很好。 哦， 然后这个他以前是畅销书作家，大家台湾他卖的比较好的书应该是《我谈的那场恋爱》，然后还有《爱情进化论》。然后 哲学的慰藉之类的， 是哲学的慰藉，艺术的慰藉。 嗯， 他的书其实很多台湾都有翻译。那他就是在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在伦敦成立了一个 The School of Life。那他都是讲，就比方说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比方说像是关系啊，如何面对年华老去，如何面对亲人死亡，如何面对伴侣那个队友关系这样。那去年开始台北也有成立的 The School of Life， 在东区中药东路楼上，然后他们今年也给了我几个课希望我讲。那在五月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个题目，是他们给我的，叫做 How to Find Love。 怎么讲呢，就如何找非常非常理性的人，这样讲吧。那当他面对这种感性的时候，他真的有一个异于常人的理智，好像有两个自己，一个自己在观察那个恋爱中的自己，所以他就是能够把就是那种我们内心很幽微的无以名状的那种感受啊，好像他可以讲得很清楚这样子。 嗯， 那他也 是不是跟他背景有关？他是哲学教授， 对，他对哲学非常有兴趣。可是他一直以来就是念的就是文学哲学方面，没错。 哦，我了解了，进去。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 How to Find Love， 就是基于他的这些书，然后把这个内容抓出来。那因为他其实比较多英国人的个性，我这么看。 嗯， 那英国人对于爱情呢，就是他们在开玩笑，就是你怎么会跟英国人学怎么谈恋爱呢？英国人是大家都说他们是最尖酸刻薄，或者是说对英国人的形象就是总觉得他们好像有一点点吝啬，在情感上面就是非常的压抑，这样 保守啊什么的， 保守，是是是。那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就因为有带着一种很冷眼旁观的这一种怎么讲心态去看就是你热恋当中的事情，所以他其实讲出了我们爱的黑暗面。那其实我觉得 How to find love 这个事情呢，不是教大家怎么把妹，或者说不是教大家怎么谈情说爱，它其实是面对人性当中我们没有被提醒的那些爱的黑暗面。那什么是爱的黑暗面呢？其实有很多这样，那就好像没有一下讲清楚。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那个投射，那这个投射是基于人的想象力。你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想象力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对爱特别有这个情感，就是这个能力会特别被发挥。那其实它是想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有好像过多的因为想象而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大致上是 好矛盾， 围绕在这个主题上 面，真的不是有点矛盾？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喜欢人其实根本就是你想象出来的样子，他可能真的真实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么清醒的话，要怎么 how to find love 呢？ 可以，也许可以。如果说要a quick answer 的话，可以说不可必然的是爱情，而不可必然的，我们往往会认为是真爱。你觉得有讲清楚吗？就不可必然的其实是爱情本身。 不可必然什么意思？ 就是你好像 inevitably 你 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对，不可避免的你会投入的，就是说好像你挡都没有办法挡的那种。 对，哇哇，鸡皮疙瘩有吗？再一位。就是如果大家想多了解的话，可以关注 School of Life。就是这次是阿宝要开课， 其实你来之前我并不知道你要去这边教课，所以 哦， 而且你在教课之前你根本也不知道你真的会谈一场恋爱。 对，就是好像你知道，就是一个功课丢下来， 上帝要你备课。 对，然后我在这个你知道复杂的那种巨大创伤当中，创伤巨大的那种情绪当中， 怕受伤害。 对，然后你要去梳理这个东西， 嗯， 哦，其实很煎熬的，我觉得。 好精彩哦！ 有一个歌其实蛮乐观阳光的，它也是我在那个斯里兰卡的冲浪歌单之一。 嗯， 那是日本的一个 DevTech 的 The Golden Age， 是他们2001年的一首歌。 嗯，我们来听听看。The gold of flow, death, death, sing it, yo, lift away into the clear, yo, swinging round and round, it's all good, no golden age we feel.Focus makes a real condition, shine so bright it breaks tradition. The world is what we're thinking, let's open up to winking with whatever you got. Go ahead, give it your best shot. Standing side by side as one, now the moment has begun. We can make it through together, sun or rain or any weatherSo many times I felt the vibe where I just wanted to pull my finger and blame you. But the game is just a lame old lie where I tried deflecting my actions despite you.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we lost the ability to move from the heart. But it's not too late, we can move our fate and shake this stalemate to free us to love. 勉強してもすぐ結果が出なくて職場の関係で頭悩ませてプライベートや友情で傷ついて恋愛の悩みも忘れたまま疲れだけの恋の物語もいいけどそれ以上にもっと大切な話をしよう過去の思い出話名を咲かせるよりもこれからの明るい僕らの未来に希望 Make it with whatever you got Go ahead, give me your best shot Standing side by side That's why now the moment has begun We can make it through together Sun or rain or any weather Feel the pulse it holds inside You are the one to We can release Receive the past Letting go of all the heavy emotions Holding us back from moving on We can release Receive the past Letting go of all the heavy emotions Moving us to live now So as we roll along We'll find out how it works together Leaning on The strength we find on the inside It's already done We just have to live out the dream And know we can be anything we wanna be 一体僕らはどこから来てさあこれからどこへ行くのだろう支えてこの辛い時代を選んで僕らが誕生してきたそのわけ同じように苦しむ友のためにその痛み感じれる人になるためにここにいる全員とがりながら幸せ気づくや他何があると思うI used to think I was the problem till I found my way It was a uphill battle every moment all day Clarity a distant cousin on the horizon, okay? I felt alone all the time, no matter who I was with The enemy inside, spreading the lies and myths Around my head with the deepest, darkest fears I held Making my world so cold, the wind blowing like hell 君がどれだけ大切な存在か君自身でもそこまで分かってないから水金地下木土展開その全ての物質が君に備わっていて目にはダイヤモンドクリスタルその肌はこの大地の土や水 That's why You are my ticker ticker little star 宇宙であり世界でたった一つしかないジュエリ这是来自日本的乐团 DevTech 这首歌叫 Golden Age 就是享受青春好时光 黄金时刻。今天阿宝学音乐的曲风很多样，下面这首要为我们特别介绍一下。 哦，对，它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Lido Lenia， 它是葡萄牙文，它是巴西歌手Clara Moreno 在2007年的一首歌，然后还有就是也是巴西很有名的歌手叫做 Celso Fonseca， 跟他合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的歌名 Lido Lenia 是讲海边的意思。那因为这两个歌手呢都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个城市有很多的海湾，然后我多年前曾经去过，那个时候是去做一个纪录片的研究，那个时候正在英国念研究所。然后巴西的特别在里约热内卢呢有一种生活方式叫做 Gabioca， 就是每天都在海滩上过日的人。 有这种生活方式， 有，就每个人都练得很精壮这样，然后每天都睡觉也睡在海滩上，然后太阳起来了就在海滩上比方打排球啊，然后玩水啊，有时候冲浪啊这样。那个时候觉得哇天哪，居然有这种生活方式。多年之后有一点好像我也 你也就是这样 过这样。那这个歌其实是在讲就是恋人在看海，然后吹着那个海风的时候想着那个彼此之间的思念的一首歌，但它是葡萄牙文的。我们来听听看。 好的。 Ainda é cedo, a essa hora, nem sol nem lua, não vai embora. Dia nascendo, perto da praia, onda que a espuma leva. Quase janeiro, na marambaia, toda restinga, brancoCambraia. Fica comigo, não tenha medo, mais que um segredo mais pra nós. Simbora, bora andar que já é hora, bora ver o amor lá fora, beira beijo, beira mar.Bora, bora andar que já é hora, bora ver o amor lá fora, beira beijo, beira mar. Olhos vão refletindo todos os mares, céu de dezembro, Rio de Janeiro, vento que fala, tantos desejos traz. Tarde morrendo, estrela brilha, barco na areia. Farol na ilha, vou pela rua, vou te seguindo, fica comigo sempre. Simbora, bora andar que já é hora, bora ver o amor lá fora, beira beijo, beira mar.Bora, bora andar que já é hora, Bora ver o amor lá fora, beira beijo, beira mar, beira beijo, beira mar, beira beijo, beira mar, beira beijo, beijo, beira mar, beira beijo, beira mar. 真是好像在今天的阳光下听起来好舒服。 它其实怎么说呢，它是叫做巴西流行乐，它是在那个 Bossa Nova 那个曲风之后，有点像衔接那个延伸出来的一个新一波的巴西流行乐的浪潮里头的一首歌。那因为最近就说 Bossa Nova 很退流行嘛，我记得还看过一个文章就说坂本龙一在纽约，因为他很常去的那家餐厅，太常放那种 Bossa Nova， 让他很厌恶，这样，他不就做了一系列的那个 选 曲，这样帮那个餐厅。那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热爱 Bossa Nova 的，因为很多的 Bossa Nova 的葡萄牙文的歌呢，我刚好，因为我的西班牙文不是很好，可是我的程度刚刚好可以大概听懂一些Bossa Nova 的歌词，所以我会觉得听这些很有意思。当然不是全照单全收，可是我这几年其实还有再去找以前的那个巴西的音乐来听，这样。那这是一首还蛮喜欢的跟大家分享。 记得你好像很早就很喜欢 Bossa Nova 的这种音乐风曲风了。 对， 那坂本龙一其实也不要抱怨，因为他自己也出过一张 Bossa Nova 的 照片。哦，真的，我不知道 他现在突然决定要抱怨 Bossa Nova， 怪不得他受不了。 对啊，那我们再来听下一首吧。 这一首歌呢是一首比较流行歌的，是从一个电影当中叫做大娱乐家的一个配乐叫做 A Million Dreams。那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加拿大歌手，也是很年轻，今年21岁。为什么选这个歌呢？是因为我在我的南方小岛的，你知道我的小岛被我爸爸称之为荒岛，就是一个没有医院没有基础设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相对落后的一个地区。 是明达纳俄。 对，在明达纳尔区这样。我去加油站的时候加油，然后加油站旁边的一个铁皮跟木头搭起来的一个卡拉 OK 里面，我听到了一个小女孩唱这个歌，惊为天人。 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然后听到一个就是你哇惊为天人的，就是那个天赋，然后那个歌声，它的音色，它的感染力。那我们的可能大家都知道菲律宾人本来就很喜欢唱卡拉 OK 这样，那可是那个经验就是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忽略的声音。然后唱了一个这个歌啊，我就这个歌就让就变成我就把它收起来这样。然后我们听听看这个版本，它不是那么不是电影里头那么庞大的编制，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我觉得这个歌的情感也是很真挚的，它是在讲一个你自己的愿景，好像别人都不认同你，但是你很要这件事情。 好啊，来听听看吧。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that I call my own.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I've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so call me crazy. We can live in a world that we design. 'Cause every night I lie in bed,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There's a house we can build. Every room inside is filled with things from far away. The special things I compile, each one there to make you smile on a rainy day.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we've lost our mind. I don't care if they call us crazy. Run away to a world that we design. Every night I lie in bed,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However big, however small, let me be part of it all. Share your dreams with me. You may be right, you may be wrong, but say that you'll bring me along to the world you see, to the world I close my eyes.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 A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阿宝，在前面一首歌就讲到在那个小岛上的生活，好像听到像天籁一样的歌声。我就跟阿宝说，我大概可以了解，就是说你在菲律宾过的生活的感觉，因为我爸就是雷湘先生，雷老师，对他很多年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小孩小学生，我爸以前是教美术的美术教师，所以他有到等于是外派到菲律宾类似交换什么什么之类，教当地的老师。那他就在菲律宾，他是要去三个月嘛，然后去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写信回来给我妈说，快点 Amy 把家里东西包一包，我们全家移民到菲律宾来吧。就是那个地方给他感觉就是好像天堂一样，就是要 有一个魔力，对不对？好像会把人那种吸住这样。 据他说好像是饿了渴了，就是去椰子树上，还是我幻想，总之就是完全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就是那个的压力是很少的，然后适合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可能气候真的很好吧，但是我认为在 特别是这一代的菲律宾人，特别是年轻的我的学生，其实每一个人他们的压力都好大哦。 嗯， 我记得我上的那个课，艺术通识的那个课的第一堂课，就请他们每一个人带了一个简单的小东西来自我介绍。好，有第一个人哈，就带了一张小纸条，一个女生，破破的小纸条。她说这个纸条是她去牢里看她妈妈的时候，她妈妈写给她，叫她要好好用功念书的纸条。 哇， 为什么呢？她说她从小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就分开，然后家里很穷，然后妈妈就带着她去投靠亲戚，到处都被人家赶走。可是突然到了有一天，就妈妈就很有钱，就什么东西都买给她，漂亮衣服、手机，然后突然也搬到大房子去。可是就有一天晚上，就是睡觉睡到一半，跟妈妈一起睡，她说门被撞开来，然后就是有人冲进来，然后她还看到有人拿枪，然后就把她妈妈抓走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才知道她妈妈贩毒。然后讲的声泪俱下。好，第一个人就这样了哈。第二个人开始，每一个人就比赛看谁的故事最猛这样。第二个人呢，就是23、24岁，也是跟家里因为爱上了男生就逃家，然后现在靠自己，然后又怀孕了，结果就不得到爸妈的谅解，就断绝了父母跟他的关系，又怀了小孩。一度要自杀的时候呢，就听到他女儿的哭声，结果就没有自杀。 嗯， 然后现在就靠自己卖一些布丁啊、甜点啊，然后一边支撑自己的学费、女儿的开销，然后想要有一天可以做白领，然后可以那个得到他爸爸妈妈的认可，然后他带来的就是他女儿的一个玩具这样。 哇， 那当然还有更多，就接下来什么，对，就很猛，就我听的是也是一直就很怎么讲，很激动这样， 哇，所以就是说那个真实的生活会在经过这些年的菲律宾的这个震惊的状况，就是每个人就是会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有不同的人生起伏，就变得比较艰难了。 对，可是就是说好像这个岛一样，就是说那个风雨来得快去得快，就他们真的有一个韧性，就是比方说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斯里兰卡的那个我的朋友，当然也认识了一票，他们对于那种创伤的那种苦痛的韧性，我觉得是好像相对于我在台湾或其他就是说华语国家来说相对没有那种韧性，就是他们其实有那个还是有那个快乐，就是好像我们想象就是遭遇那么大的苦难或那么大的苦痛的时候，好像你会死掉某一块，然后你就好像很难再变得快乐起来。可是他们就你不能讲乐天，我也不觉得乐天可以形容，就他们真的有那个韧性可以再笑这样，那个笑容很有感染力，就特别是让你认识了这个人之后，我觉得那个是很可贵的，我们可以学的。 了解了解，好棒哦。我们再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对， 他是英国歌手 A. Sheeran 的Multiply 里头的第一首歌，叫做 One 这样。英国人就是特别是 A. Sheeran， 他其实在第一张专辑的 18 就大红了，可是这个歌他真的还是能够写出来那种在爱中绝望，然后渴望着那个爱他的人也能够爱他的那种很贴切的，很能够把他很写得很好的这首歌叫做 One， 我们来听听看。 Tell me that you turned down the man who asks for your hand, 'cause you're waiting for me. And I know you're gonna be away a while, but I've got no plans at all to leave. Would you take away my hopes and dreams and just stay with me? Oh my. to life. While I'm stumbling home as drunk as I have ever been, and I'll never leave again. 'Cause you are the only one, and all my friends have gone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let their hearts collide. Just promise me you'll never leave again. 'Cause you are the only one. Take my hand and my heart and soul. I will only have these eyes for you. You know, everything changes, but we'll be strangers if we see this through. You could stay within these walls and bleed, or just stay with me. Oh Lord, now all my senses come to life. While I'm stumbling home as drunk as I have ever been, and I'll never leave again. 'Cause you are the only one, and all my friends have gone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let their hearts collide. Just promise me you'll always be a friend. 'Cause you are the only. Self lost, I am so gone. So tell me the way home. I'm listening to sad songs, singing about love and where it goes wrong. 是一个那个 英国歌手， 英国歌手红发艾德嘛， 嗯， 哇，这么年轻就写的这么好的歌，然后把那些心境描述的很深刻，让此刻的阿宝很有共鸣。好，你自己说吧，接下来， 是一首老歌 ，Bruce Springsteen 的《Secret Garden》。 嗯 嗯，是一首也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歌，它其实一直在我的歌单里面，可是这几年就是没有常常把它找出来听，因为它其实承载了我很多小时候的情感的回忆，好像每每听到这首歌会回到大学的时候，那个我才知道的感觉。 嗯， 那最近又把它翻出来听了啦，最近这几个月，嗯，有一天有回去学校，走了一圈，看了以前的宿舍，去了学校的后山，天气很好，然后也想到了很多以前的事啊，想到关渡的生活啊，想到以前在北投的生活啊，想到自己还是大学生的时候。那 Secret Garden 它是那个电影 Jerry Maguire 里面的那个，他说那个 那个女主角看到那个男主角的时候，她说 "You had me the first"， 她说你征服了我。她讲那个那这个歌呢，就是在讲那个男生跟就是那个恋爱之间恋人彼此靠近的那个心情。这样，我们来听听看。 好，是 Bruce Springsteen 演唱的《Sacred Garden》。这是 Bruce Springsteen 的 Sacred Garden。 阿宝说你刚跟我讲那番话，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 你说每年会来一次声音纺织机，还对你来说，你本来觉得是你的个人的音乐节，可是因为要整理这些曲目，所以就好像得要去整理一些生活中的事情。 对，那我觉得音乐跟我之间其实它的关联就是我到底今年做了哪些事情，去了哪些地方，我的心境怎么样，有没有认真过生活，跟到底我的感情就不是情感了，这样讲就是我对于生活的情感是空的还是被承载了什么。那我觉得每一次来上节目都有一个感受，就是我接下来的一年要认真过生活。 但我就说，在很多人的标准里面，你已经算是过超开心的了。 谢谢。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事件发生，然后也自己也都可以平衡的很好，虽然有时候有点怎么讲呢，晕船。现在就晕，但是还是哇，看起来是非常令人觉得很羡慕，所以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啊。 谢谢光夏，可以得到你的祝福，真是太安慰了。 我有祝福你吗？我在羡慕中。对啊，那再来听一首吧。 这首歌呢，就是一个比较开心，就比怎么样？不是，它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因为。Fly of the Conchords 就是这个乐团，他们两个人是纽西兰人，然后呢，他们也做很多剧场的演出，特别是他们会加入很多喜剧的脱口秀的元素在他们的演唱会里面。他们有为 HBO 拍过影集，最近在伦敦也有一个演出。然后我选的他们的歌是2008年的一首歌。讲的歌词的内容讲的是这个男生呢觉得他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女，就是在一个派对上，然后他天哪，这个女生实在太美了，就是他一定可以兼职做模特儿吧，就是这种有一点搞笑的，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当作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 来听听看吧。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and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depending on the street, I bet you are definitely in the top three. Good-looking girls on the street, yeah, depending on the street. Ooh. And when I saw you at my mate's place, I thought, what is she doing?At my mate's place, how did Dave get a hottie like that to a party like this? Good one, Dave. Ooh, you're a legend, Dave. I asked Dave if he's gonna make a move on you. He's not sure. I say, Dave, do you mind if I do?He says it doesn't matter, but I can tell it kind of minds. But I'm gonna do it anyway. I see you standing all alone by the stereo. I dim the lights down to very low. Here we go. You'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You could be a waitress. You'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You could be an air hostess in the 60s. You're so beautiful.Could be a part-time model. And then I seal the deal. I do my moves, I do my dance moves. Both of my dance moves. It's trouble too, just me and you. And seven other dudes around you on the dance floorI'll join you, let's get out of here. Let's get in a cab. I'll buy you a cabana. I can't believe that I'm sharing a cabana with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 have ever seen with a cabana. Ooh. Why don't we leave? Let's go to my house so we can feel each other up on the couch. Oh no, I don't mind taking this love.Like a tree or a high class prostitute. You're so beautiful. You could be a part-time model. You probably still have to keep your normal job. A part-time model. Spending part of your time modeling and part of your time next to me. 听见这个很开心的结尾，很这是算是你给大家的祝福跟新年礼物的感觉。 对，毕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恋爱这个事情是很快乐的。不然为何呢？ 很好的观点。然后所以也希望阿宝接下来也可以有很开心的恋爱的过程。 谢谢光夏。 然后你在斯里兰卡回来之后，就是有些课程你要回到台湾一段时间来开课了。 对，在台北的 The School of Life 五月的时候会开 How to Find Love， 然后六月的时候会开一个跟创造力有关的课程，然后可能在六月底的时候，在我回菲律宾教书之前会再开另外一个课叫做 How to Enjoy Lif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脸书专页。 好适合你哦， How to Enjoy Life。 这个就是问你就对了。淋漓尽致。 谢谢。 好啊，那就我们就要祝大家那个农历春节快乐了。 快乐， 对， 新年快乐。 期待很快再看到阿宝。 谢谢。 最后这首歌 I'll be seeing you， 我们就下回见了。拜 拜 拜拜。 That this heart of mine embraces all day through. In that small cafe, the park across the way.The children's carousel, the chestnut trees, the wishing well. I'll be seeing you in every lovely summer's day.In everything that's light and gay, I'll always think of you that way. I'll find you in the morning sun, and when the night I'll be looking at the moon, but I'll be seeing you. I'll be seeing you in every lovelySummer's day, in everything that's light and gay, I'll always think of you that way. I'll find you in the morning sunAnd when the night is new, at the moon. But